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都系嗰句啦，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呢，即係讲成功作者都冇错啦，如果讲成功作者错就唔使讲啦，係咪我哋呀返咗几瞓觉呀。係先我哋上集係讲到啲马夫点样教嗰啲女唔使真係做㗎，其实就是通有啲高手㗎，可能年纪大啲嘅马夫可能已经性能力可以亏㗎啦，都唔后生仔，因为后生仔马夫呢老虎下都要做㗎，你知唔知呀？梗係啦，有閪屌㗎嘛，我梗要屌啦，咪先啲後生仔馬夫。咁老蝦馬夫呢，去到五六十歲啲馬夫呢，啲老屎忽呢，真係唔做㗎啦，話所以你即係性能力可以弱，可以衰退，你知呢，做得馬夫呢行又飲酒又劈又食煙係咪啊，又喺個條街路周圍流離浪蕩，啲身體虛弱㗎嘛，啲。咁有啲年紀大嘅馬夫呢，就唔會同嗰條女搏嘢㗎啦。咁我就但會用把口嚟教㗎喎。咁通常係咩呢，入到房咁首先叫佢一樣嘢，盡快除衫，一快啲除衫就可以快啲收錢㗎嘛，即係佢除衫個速度好快嘅，即係我唔知有冇講過，我有一次去，我第一次去嫖嘅經驗呢，我喺杯蘭街，我一除嗰條女一入到嚟，我話 ok， 我除咗手錶咋， 除曬成 嗰條女要成全身，連條底褲都冇埋㗎啦，係快到咁樣，跟住就教佢快啲除衫啦，梗好，佢係喺啲方法㗎，但係我唔識，唔知點解佢哋北方係著嗰啲衫零舍快，零舍快除到同埋零舍快著得返嘅。咁、啊、我都識 T 恤，我係知點樣快除快著嘅。咁、啊、樣 T 恤你除一件 T 恤同著一件 T 恤真係快極都係咁，又係慢極咪又係咁。 總之快得一秒得一秒啦，快得一秒得一秒啦。咁樣就嗰、那個馬夫就會教嗰個女仔，跟住就幫或者就大家除洗衫啦，就捉佢去沖涼啦，就沖涼係沖咩呢，沖嗰啲嗰女仔會錫嘅地方。譬如佢錫你嘅，鍾意嗰女仔鍾意錫佢你嘅鏈頭嘅。咁你咪幫嗰下查一查㗎，即係洗洗個鏈頭囉，洗洗個好似洗洗條鑽啦，因為你要含㗎嘛，係咪？咁如果你要做埋鑽獨龍鑽，即係瀨屎眼嘅話，你瀨屎眼你梗係洗埋屎眼啦。但你背脊唔使㗎喇，因為你好少話錫埋個背脊㗎嘛，係咪先。咁譬如你嗰條嗰個客嗰條頸你會錫嘅，耳仔會錫嘅，你咪洗洗嗰地方囉，求其洗乾乾淨淨，你咪跟住抹返乾淨佢咪出嚟囉。跟住咪教你以前呢就係、是、教你擔啦，點樣擔呢，係唔使帶袋擔嘅以前。係就咁擔完先至幫你帶袋嘅啫。咁而家就搞到你硬啦，跟住就帶個袋，跟住幫你含啦，即係幫你口交啦。口交去差唔多硬啦，嗰條女咪而坐入去囉，坐上去囉，跟住摁呀，係摁兩三下㗎，因為如果由女仔發力去嘅男仔射呢好撚耐時間嘅。咁都係要轉返個姿勢，由男仔去做主動呢，佢係嗰個出嘢會快啲嘅。咁可能摁兩三下，跟住咪叫個男仔做主動囉，係變返男上女下囉，咁平丁白男咁做完就算㗎啦。即係可能喺即係點樣呢，去到某個程度，你覺得個奶都差唔多出嘢啦，你就要嗌㗎啦，教埋佢點樣嗌呀，點樣叫床，因為其實女仔天生識㗎啦，即係女仔叫床係可以呃鳩你嘅，你完全唔知嘅。咁或者話點樣幾時嗌嘅老公呀，幾時嗌嘅大力啲呀，咩為之大力啲啫，大力啲呀，希望你喐快啲，喐快啲呀，快啲出嘢。或者你好勁呀，再勁啲呀，咁樣咁好，即係講呢啲咁嘅說話嘅。咁我咪氹佢快啲搞完，快啲出嘢，跟住咪入去冲返凉囉，咁樣做完就算咗啦。即係個男仔一射咗嗰個仔就即起身㗎啦，係諗都唔諗㗎啦，跟住冲凉查 KY， 留返下一個客嘅，佢唔會陪你個客再冲一次凉，就唔會㗎啦，已經唔會㗎啦。咁樣務求喺30分鐘或者25分鐘之內完成嗰個 job。 咁樣如果那個女仔個技術是好的呢，可能在口交的時候已經幫你令到個男人射精呢，咁已經當一個客㗎喇喎。咁你個男仔要畀350㗎喇喎。咁形成越快做咪越好囉。咁如果即係叻嘅，可能喺口交或者可能喺手裏面嘅時候已經令到個客射咗呢，咁就可能就五分鐘一個客啦。點解有時女係五分鐘一個客呢，就係咁解啦。但係啲馬攬嘅，當然馬攬嘅主持人呢，即係馬攬嘅老細唔鍾意個女仔吹爆 即係口交令人射嘅呢個吹爆啦，簡稱叫吹爆。 點解呢？ 即係我有一集我咪同阿梁錦祥講嘅，講砵蘭街就叫未見過閪面咁。即係話個男仔都未懟過落嚟，咁就出咗喇，個男仔覺得唔抵㗎。咁 但呢個唔關個 一件事啦，但講真，而家技術好嘅，佢可以用技術搭救令到你快啲出嘢㗎嘛。即係令到未見到個閪面嗰時候你已經出咗嘢啦嘛。 咁但係點解馬攬會唔鍾意呢？ 即係個客，佢個馬攬會諗到個客，喂，我俾350蚊啊，我吹完就算喎。 即係個馬攬幫個客諗埋。 即係個客會咁投訴㗎，佢可能喂，即係嗰個客個諗法就話呢間馬攬呢一條女唔得。佢就唔會覺得話呢間馬攬搵呢一條女返嚟唔得。因為好多客呢係只係以為呢間馬攬呢條女就呢間馬攬，其實唔係囉，因為有馬夫大㗎嘛。咁呢個呢間馬攬係會嗌 call 呢一個馬夫嘅女。咦，佢真係咁呢班女都好快令我出嘢嘅，咁我咪搏唔到嘢。 即係主要係驚啲客向啲向個馬攬炸型。 炸型咁，譬如我呢度搵啲咁嘅女，我唔去呢間啦，我第二間馬攬。咁所以馬攬都唔鍾意淨係吹爆嘅。咁就講到點樣講呢，咁一個馬夫啦，咁通常做完啦，咁樣做完曬嗰啲攞咗做完曬咁多咁工作啦，咪送佢返佢鬥度啦，個鬥通常呢都喺油麻地同埋太子附近嘅啫，都好近返，或者可能喺返色情七街附近嘅啫，嗰個位置，咁送佢返去，跟住呢就拆返啲錢俾嗰條女喎，即係譬如個女仔做咗十，我嘅不妹啦，即係有老細嘅不妹啦，咁做咗20個客，咁嗰個馬夫就畀返2000蚊佢囉。跟住攞返啲錢就畀返個去每一招就去搵返個老細，將所有錢畀返個老細，由老細就你今日刁民牛，你做咗你個女做咗20個客，咁我畀返1000蚊畀我囉，咁我代咗1000蚊，咁嗰個錢就個老細代住㗎啦。咁亦都有啲老細呢係幫嗰條女 keep 埋起嘅，等佢走嘅先畀返嘅。 但個老細又點知條女只會幾多個客呢？ 我馬夫知㗎嘛。 馬夫可以呃個老細㗎，好容易。 女唔係嗰個馬夫個老細，嗰個買女落嚟嗰個先至係我老細，即係先至係馬夫個老細。咁樣我梗係親個老細好過親女啦，而且啲個老細都識好多場㗎嘛，嗰啲場佢都識㗎嘛，嗰啲馬攬都識㗎嘛。咁佢可以其實可以問得到佢嗰個客佢嗰條女喺邊間馬攬做過幾個客嘅。咁你點叻你叻叻唔夠識曬咁多間馬攬㗎講真，但係嗰個老細可能識八九成馬攬嘅。咁佢可以知道你喺邊度啊咁樣因為嗰啲老細都可能喺啲馬以前係馬夫嚟㗎嘛。咁如果譬如咁樣交完數啦，咁嗰個馬夫飛啦，咁樣飛咗之後去邊度呢，一係瞓覺啦，唔係又打麻雀㗎啦。咁喺砵蘭街一帶呢就有好多啲樓上鋪但係大竹館嚟嘅。咁喺個打麻雀啊，或者揼下骨啊咁樣。所以形成好多衍生咗更加多生意。咁有可能有啲女話就話做呢、這個朝六晚六啫，你可能做兩點，你做咗六個鐘頭已經夠20個鐘㗎啦嘛。咁已經早收工㗎，咁嗰啲馬夫咪跳舞囉，佢啲夜總會跳舞囉，啲日式夜總會囉。咁樣但係頭先我咪講咗啦，有啲女就返12點放12點，但有啲女呢就返6點放6點㗎喎。咁原來呢有一啲女，如果你唔靚嘅女呢，你質素差嘅女呢，佢係會排一個夜段嘅時間，就可能跑夜晚12點照第二朝12點。即係你會見佢哋嗰啲係咩客呢，神運客啦，即係有啲 uncle 啊，神元運都可能會出嚟叫隻㗎喎，我好奇怪㗎，年紀大。 一早起身就要出火。 係啊，咁我呢客人唔好啊，因為年紀大㗎嘛，年紀大連硬都硬唔到可能。咁即係你啲質素差嘅女，好唔好都好啦，你最緊要令個老細歸本啫，令到我有50蚊一個生意啫，一粒鐘啫。咁呢啲朝頭早嗰啲客啦，咁譬如你凌晨4-5點，其實係一砵蘭街所有從事性工作都唔鍾意呢一個時間。因為呢個時間呢，嗰啲客人通常都飲到醉醺醺。咁醉醺醺呢，首先你可能會好惡啦，可能會打人啦，呢啲題外話啦。你飲到醉醺醺，你可能扯唔到喎。你扯到你都射唔到喎。 咁成日 over， 成日时间 over 咯，成日 over one 咯，成日爆镬咯。 但系唔系话你某个钟数时段你都射唔到嘅话，如果你要再继续嘅话，你就要加钱咁当校长计啊嘛。 系，我就咁讲，呢啲就同一啲可以倾到偈或者我食惑佢人讲嘅。咁凌晨四点钟，冚家铲个大哥嚟，可能啲黑社会大哥嚟，恶过你，即系你马懒到恶啫，但系我都黑社会、啊。大佬，大家睇下边班人多，边班人恶嘅啫。乜成日嘈交，成日打交咯。几次呢个砵兰街，即系色情七街打死人，其实好多都系因为饮大咗酒，打嗰、那个客打条女，或者嗰、那个客射唔到，出唔到嘢，做 over 咗25分钟或者 over 咗30分钟，去到40几分钟。都先出到嘅话，嗰个马篮系要佢俾两粒钟钱，嗰条友唔俾，嘈交打交，呢啲都有，就打死人都有，一打死人就跟住就熄灯噶啦。咁、啊、我仲可以讲下一个马夫嗰个打扮系点？一个马夫嗰个打扮咧，佢唔会好，即系唔会好高调啊，啊，佢唔会染到红毛啊，即系我见有因为我戴帽啊。即係戴帽都少嘅，但當然唔係代表帽係有啦，咁通常都係恤衫、牛仔褲、西褲或者叫 T 恤、西褲咁樣，但好奇怪佢一個大袋嘅，那個袋咧應該有個 mon 咁大到啦，咁、啊、我哋擺咩咧？擺 KY 啊，擺啲 KY， 因為那個女仔咧唔可以再太成支 KY 喺個袋入邊嘅，佢自己嘅女仔嗰個袋入邊，因為咧如果俾人抄到咧，就你唔使審，你都係唔使審都要懷疑你係從事性工作啦，咁啊隨。即係呢外地勞工嚟㗎嘛，隨時拉得㗎嘛，咁佢唔會有 KY 喺袋度嘅，咁通常馬夫袋住。咁馬夫最重係咩呢？仲有一排避孕丸。避孕丸就俾啲女食嘅，或者譬如嗰日嗰條女姨媽到。 避孕套會唔會帶埋呀？ 避孕套唔會。避孕套就馬攬供應嘅。因為逢係馬攬呢，你每一次執房呢都會擺兩個避孕套喺度嘅。唔係叫你做兩 Q 喎，係預一個穿㗎，因為嗰啲避孕套呢質量好差嘅。是讲緊几个先啫，几个先一个啫。 所以都系带自己嗰啲好啲，通常。 冇错啦，通常自己带啦，咁样带啲买啲名牌子啦、杜蕾啊嗰啲噶，会真好啲。因为佢哋买嗰啲避孕套咧，系讲紧一攞埋，一盒一盒买嘅，就围起嚟一毫子一个都唔使嘅。咁你谂下，我哋买个杜蕾斯3蚊一个，平均计啊，5蚊一个到啦，就5蚊一个啦。我买个靓嘅。避孕套，但佢哋嗰啲係講緊5毫子甚至一毫一個㗎啫，有啲係平到咁 十幾倍㗎喇喎，真 係。係啊，咁樣質量都可能十幾倍㗎，咁樣我係識講邊度呢，死一個雜亂咗啲，咁我繼續再講啦。咁如果嗰、那個馬夫嗰個袋入面仲有本中寶啦，中寶就即係抹低嗰條女去咗邊間馬攬做啦，但佢唔會寫明賣 radio 馬攬㗎喎，賣 radio 馬攬有一個密碼嘅原來。即係譬如我哋賣 radio 個封個 ICQ 係24288531133，咁賣 radio 嗰、那個密碼呢就可能113，咁我寫113呢、這個時間係8:30咁呢個女就入咗閘啦，咁就寫住㗎啦，咁就寫住㗎啦，咁譬如去到71台，咁7台假設係7台係個電話號碼尾數係尾個電話號碼尾數係 99， 咁我咪7台係99，99就係個7台嘅密碼，賣 radio 嘅密碼就係13，咁我哋唔同嘅場呢都有唔同嘅密碼嘅， 點解要用密碼呢？ 咁我譬如你有個馬夫就叫做倚靠妓女為生罪，知唔知呀？俾人叉住，咁如果你拿開嗰個紀錄係寫埋嗰間馬攬，呢間71台馬攬，嗰間賣 radio 馬攬，嗰個 open radio 馬攬，叉到鬥起上嚟，你好難解釋㗎喎，你身邊冇女你都好難解釋㗎喎，咁起碼捉你返差官玩莫金都得啦，係咪先。咁我代 KY 唔犯法㗎嘛，大佬係咪先，我代避孕丸唔犯法㗎嘛，我俾條女食得㗎啦，但係我代呢啲又有權令人懷疑。因為呢個記錄啊，其實都係一個犯罪證據嚟㗎嘛。係。因為你記錄咗個女仔個入鐘出鐘嘅時間，咁係一個記錄嚟㗎。咁樣佢通常嗰啲馬夫呢通常都話搵一張白紙，或者喺投注站呢拔一張嗰啲過關紙咁樣我嚟寫嘅，咁樣就除咗有避孕套，唔係冇避孕套，有避孕丸， 嗱，俾阿張為做咩咧？譬如個姨媽到，即刻俾佢一排 壓曬成 一排28粒啊！講過啦，好經典啊！呢樣嘢呢樣，我唔講，我都冇人知添。嚇、啊！除咗有 KY 微人丸、中子，仲有咩咧？可能有啲藥丸、頭暈身興啊嗰啲咁嘢啦，呢啲都少嘅。可能會有啲死啦，嗰啲係咩咧？可能會帶多件衫啦、啊，即係嗰啲披啊、披肩啊，咁幫佢代埋嘅。啊，有件衫啦、啊，或者有仲有一樣化妝品，化妝品咁通常啲女唔即係佢唔會，佢盡量減輕嗰個女仔嗰個袋嘅重量嘅，即係唔希望你即係攞住咁多嘢行街太重啦咁樣。啊，當然啦，個女仔做接完個客，佢都補補妝啦，就好少嘅化妝品嘅啫。但係如果大量化妝品咧，都會喺個馬夫嗰個袋住。咁啊，馬夫除咗呢樣嘢之外，通常有部手提電話啦，以前用 call 機啦。啊，咁有啲新嘅馬夫咧，就有曬成個鐘表嘅，即係呢間馬攬喺邊條街咧？就譬如113喺邊條街就寫埋㗎啦，啊，但嗰啲都其實俾人拉到犯法嘅，啊，咁啊個袋通常係仲有啲筆啊煙仔啲嘅，緊有啦錢啦，通常分開兩個袋添，啊，有啲袋啲錢啊袋個褲袋袋一錢，自己嘅錢就可以擺喺袋嘅 bag 度，唔見咗唔緊要，但啲女數咧你真唔可以唔見啊，你唔見咗你係一定要嘔啊嘔出嚟㗎咁樣，咁啊一個馬夫通常都。是做呢幾樣嘢囉，咁下次睇有咩可以再補充一下啦咁樣。節目未完嘅咁樣，但有啲嘢講講，咁就收到一個網友嘅 email 呢，就話俾阿盧永樂問郭峰問我嘅，就話想做想拋磚引玉叫我去做一個舞台劇嘅。咁真係多謝阿傑文好似叫做話咁樣呢個 My Video 嘅戰艦手機忠實 fans 啦。咁我話你聽啦，其實唔得嘅，因為咧我彩排唔到，太忙啊，咁樣咧已經係即係甚至盧永樂佢都係做嗰幾分鐘嘅大佬，嗰個角色出場唔多噶嘛，咁樣盧永樂都起碼都比我得閒啲嘅，我仲望過盧永樂啊，咁我基本上我係連彩排都彩排唔到，我做唔到。 你忙做咩先？ 我好多 freelance 噶嘛。即係靠買 video 呢份人工，我死咗我㗎啦，我做 freelance 啦，咁亦都有啲社會運動要參與啦，好似星期日喺維園四號足球場舉行呢個扎鐵工人呢個遊行呢，咁樣都亦都會參加啦，呢啲社會運動嘅嘢我會做啦咁樣。 你講漏咗戰艦啲資料搜集喎。 例如呢資料搜集就有時返大陸啦，有咩就嫖下呢啲。咁你得閒咗時間唔好多啲嫖用我啊，而家香港嫖我一個鐘頭啫，咁如果我大陸嫖嗰啲啊，我都留返星期六日嘅。 即係而家都好少啦都。 少啊少啊，所以。 修心養性。 唔係修心養性啊，係要搵啲嘉賓嚟撐下囉，自己一個講即係講唔晒囉。咁當然啦，我香港都仲未講完嘅，因為起碼一流一啊，冰火五重天嗰啲咧，七重天、九重天嗰啲我未講啦，大陸咁樣咁多市鎮啊，淨係呢個廣東省一帶嘅嗰啲，咁我好多我都玩過嘅，咁我又未講曬啦，澳門、台灣未講啦，就算我唔識講嘅越南，我都可以我唔識講英，我可以請人上嚟講啊嘛，係咪先？ 越南都有人講到啊！ 是啊，有一段時間呢，好多人去越南野遊㗎，因為好似話唔知咩十零蚊美金博處女㗎嘛，即係我唔知啊，因為我就唔 都幾靚喎，越南啲女仔好似都 我就喺澳門搞過一件嘢，即係喺Darling嗰啲搞過越南呢，就嗰件唔係好靚啊，咁呢個澳門呢，因為而家都係北古世界啦，咁樣以前喺澳門搞太妹多嘅，咁喺澳門嗰啲太妹都好靚㗎，你即係唔係你諗住黑實實啊黑古辣特咁樣㗎，嗰啲太妹真係跌得杯落㗎，咁樣我可以講澳門啦，講台灣啦，台灣點樣搵你 stand 都可以講啦，因為除咗我呢個節目係會講下野遊之外，亦都會講下點樣搵你 stand 㗎嘛，點樣搵 QQ 溝女㗎嘛，咪先點樣去啲交友網溝女㗎嘛，我哋有個朋友啦，其實已經喺個交友網度溝咗條女啦，博埋啦，大家臨到身㗎嘛，咪先，但係嗰個朋友呢，其實有聽網台認識佢㗎啦，話聲你聽咁樣，咁嗰啲朋友賴嘢囉，咪先，咁緊有嘅，咁仲有一樣嘢要講喎，死咗唔好記得，仲有一個有兩個網民，我會聯絡你上嚟做戰艦㗎啦，一個叫做Ming，一個好似叫細咩呢，細D定細豪，唔好記得咁上下啦，咁樣我哋都會約你出嚟嘅，咁 有人問戰艦手記係咪有個網頁，係呀，其實仲搞緊嘅，點解呢？因為我呢排忙幫住支聯會做一啲嘢，咁樣就忙完咗啦，咁樣忙完嗰個支聯會啲嘢啦，咁我會投身寫返個戰艦嗰個網頁㗎啦，咁似乎啲啦，咁樣亦都多咗自己啦，咁希望下個禮拜呢就再收聽啦，好，拜拜。 拜拜。